雪孩子。大雪下个不停，雪花把树枝盖得满满的，压得弯弯的。地面上、屋顶上像铺了一条厚厚的绒被子。晌午时候，雪停了。小木屋里，兔妈妈从墙上拿下篮子就往外走，一面对小白兔说：“孩子，妈妈去找个大萝卜回来。”兔妈妈的话还没说完，小白兔就一下扯住她的衣服说：“ 妈妈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”“ 不，你不能去。”兔妈妈说：“外面冷，孩子，在家里烤烤火吧。”说着，她蹲下身来，往火盆里添了几根干柴，火就旺起来了。 不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 小白兔哭起来了。 妈妈，我不愿意独个在家嘛。 别哭，妈妈给你想办法。兔妈妈抚摸着小白兔的头，看着外面地上厚厚的积雪，忽然高兴地说：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，你有了伴就可以一起玩了。”“ 好，堆雪人。” 小白兔擦擦眼泪笑起来了。兔妈妈放下篮子，搀着小白兔走到外面，堆起雪人来。没多久，堆好了一个雪孩子，胖乎乎的，笑眯眯的，可漂亮了。兔妈妈把雪孩子周围的积雪扫开，让它站在这干干净净的空地上。兔妈妈用嘴呵呵热气，搓搓双手说：“好冷啊，孩子，你回去烤烤火，再来跟雪孩子玩吧，我该走了。”兔妈妈挎着篮子走了，小白兔也回屋里烤火去了。火盆边堆着许多干柴，小白兔又往盆里添了好多柴，把火烧得旺旺的。小白兔烤着火，身上暖乎乎的，打了个哈欠，爬到小木床上去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屋子外面，雪孩子眨巴着眼睛，慢慢地动起来了，伸伸胳膊，弯弯腿，跳起舞来，一边跳还一边唱着歌：“ 真快活，真快活，小白兔呀，快快来，跟我一起跳舞又唱歌，一起跳舞又唱歌，身上暖和，心里真快活。” 雪孩子正高兴着呢，忽然看见小木屋的窗口里呼呼地冒出烟来，不一会儿又冒出火花来。 不好了，小白兔家的小木屋着火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小白兔往火盆里添了许多柴，火越烧越旺，把堆在火盆旁边的干柴也烧着了。可是小白兔睡得很熟，还不知道呢。 快救火啊，要不小白兔会给大火烧死的。 雪孩子一下冲到小木屋跟前，推开门一看，屋子里全是烟，火苗呼呼的乱窜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雪孩子在门口才站了一会儿，全身就淌汗了。你们知道雪孩子最怕热了，可是他一心想着小白兔，就冲进屋子里去了。雪孩子找到了小白兔，把他一把抱在怀里，从屋子里冲出来。这时候小白兔还睡得迷迷糊糊呢，他睁开眼睛瞧了雪孩子一眼，很快又睡着了。树林里的朋友，大象、狗熊、刺猬，看见火光都来救火了，小猴子还开了一辆红颜色的救火车呢，他们很快就把火扑灭了。这时候兔妈妈也回来了，孩子，醒醒，醒醒。兔妈妈把小白兔抱了起来， 家里着了火，你怎么躺在这儿睡觉呀？ 小白兔醒来了，它眨眨眼睛，觉得很奇怪，我不是睡在小木床上的吗？怎么躺在这雪地里呀？ 哦，它想起来了，是雪孩子抱着它跑出来的。 雪孩子呢？雪孩子在哪儿？ 小白兔从妈妈的怀里跳下来，一边找一边喊， 雪孩子，雪孩子。 雪孩子不见了，雪孩子化成了水。小白兔和妈妈心里难过极了，多好的雪孩子啊，他为了救小白兔自己化成水了。太阳公公出来了，往地上喝着暖气，雪孩子化的一滩水变成水汽，轻轻地慢慢地往上飘，飘呀，一直飘到天空，变成一朵白云，跟雪孩子一模一样，还笑着向小白兔招手呢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